弟兄姊妹平安，我是曾国豪牧师，好高兴在这里和大家一起来去将日的时间来去敬拜上帝，一起来去将神的话语深藏在我们的心底里面，一起来去思想。今天读的这段经文呢，其实大家很熟悉的，一般我们都是认识使徒保罗他在罗马书十二章那里讲到大家就是调转头都几乎识念噶啦，所以弟兄们，我以神嘅慈悲劝你们，系咪呢段说话大家都识嘅？第一、第二两节，咁啊，今日咧我话唔系从第十二章嚟睇，我哋想喺前边开始嚟去了解一下呢一段嘅圣经。保罗当时佢嘅心境点解会咁样写咧？咁嗱，大家都应该好清楚知道咧，罗马书嗰个嘅分段啦。如果我哋睇翻罗马书，就系保罗所写嘅这个原来嘅嗰个罗马书嘅原文咧，系大家都知道系唔会有分章分节，我话几多章第几章第几节，呢个系后人嚟去摆上去嘅，因为方便我哋对圣经嘅了解啊，佢个内容啊，能够比较清楚啲、清晰一啲，所以我哋将佢咧加咗一啲大字啊，又或者加咗啲标题啊，加咗啲章节啊咁。嗱，如果我哋睇罗马书，同样你都会睇得出第一至到第十一章罗马系保罗系讲紧一啲乜嘢嘅嘢，第十二章开始系讲紧啲乜嘢嘅嘢，而到最后一章罗马保罗系讲紧啲乜嘢嘅嘢，罗马书里边系一个问候嘅说话啦。咁所以咧，如果我哋咁样睇嘅时候咧，我哋就发觉喺第十二章第一节里面咧，就有一个好奇怪嘅现象出现嘅，就系佢话所以弟兄们 ，therefore。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又跟住就话，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啦，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啦，叫你们察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嗱，刚才读经嘅都有读过呢一段啦。嗱，但系喺第一至到第十一章咧，佢讲嘅系另外一样嘢嚟嘅。你发觉罗马书第一至到第十一章咧，系讲到一啲嘅教义上嘅问题，系讲到以色列人佢哋嘅问题啊，亦都讲到神嘅恩典临到众人当中嘅问题。其实如果你睇第一至到十一章嘅时候咧，你会发觉有一啲地方咧，系真系如果我哋睇圣经嘅译本嘅时候咧，你都发觉系几难明嘅。又或者第一次睇咧，调嚟调去，你都唔知道保罗到底嚟讲紧啲咩嘢咧。嗱，我读俾大家听听佢点样讲咧。如果你喺十一章嘅第二十三节二十五节啦，应该咁讲吓，系第二十五节嗰度话，弟兄们，我不愿意你们不知道这奥秘。是什么奥秘呢？咁啊，恐怕你们自以为聪明呢，就是这个奥秘，就是以色列人有几分是心硬心的，等到外邦人的数目添满了，于是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如经上所记。跟住呢就一段嘅经文啊，必有一位救主从锡安出来，要消除雅各家的一切罪恶，又说我除去他们罪的时候，这就是我与他们所立的约。跟住下一段呢都几费解下㗎喎。大家睇下佢嘅逻辑系点样，特别留意啦。就着福音说，他们为你们的缘故是仇敌；就着拣选说，他们为列祖的缘故是蒙爱的。因为神的恩赐和选召是没有后悔的。你们从前不顺服神，如今因他们的不顺服，你们倒蒙了怜恤。这样他们也是不顺服，叫他们叫他们因着施给你们的怜恤，现在也就蒙怜恤，因为神将众人都圈在不顺服之中，特意要怜恤众人。哇！呢段嘢又他们又你们又顺服又不顺服咧，咁结果咧，你真系到底保罗你想讲乜嘢嘢咧？你要睇好多筹，好多筹嘅。如果当然如果你懂得原文嘅话咧，咁可以比较清楚啲啦。我今日唔系想同大家讲呢一个嘅他们啊、你们啊、顺服啊、唔顺服啊、拣选啊、唔拣选，而系喺第一至到第十一章嗰度讲一个好重要嘅一个嘅真理，就系、是、嗱，我哋大家知道罗马书系讲因信称义嘅道理，喺前面第一章头嗰几节已经好清楚表明呢个上帝嘅因信称义嘅道理啦。又跟住佢更重要嘅咧，就系话呢一个嘅恩典，神嘅救恩咧，唔系净系俾犹太人嘅， 不是只是给以色列人的，这个救恩还是给其他众人的。在这里我们要明白呢，犹太人他们对他们的神的恩典、神的应许，犹太人的一直以来都是将他们的信仰是上帝是私有化的上帝，即是上帝不单止上帝是私有化的意思是什么呢？上帝是我们犹太人以色列民拣选的民族的上帝，你们不配受这个的恩典，你们不配称这个做上帝，因为你们外邦人即是猪狗一样，即是 在一般的犹太教里面来讲，是上神是我的，还有不单止上帝是我的，还有上帝的恩典、上帝的救恩都是我们犹太人的，轮不到你们外邦人讲说话。但是呢，保罗在这个前面的十一章里面都讲得很清楚的，就是这个恩典因为我们犹太人的不顺服，后来神就将这个恩典呢是让其他的人都能够领受到的。所以第二十五节刚才读的时候就是，我不愿你们不知道了，恐怕你们自以为聪明，就是以色列人有几分是硬心的，等到外邦人的数目添满了，于是以色列人全家都要得救。那么这里讲到什么呢？就是连犹太人以外的，其实他们都可以拿到这个恩典，他们都可以得救。那么这个是很重要的，保罗在这里讲出了这个的信仰这个得救的真理。那又更重要的呢，就是去到第十一章最后那几节。那么最后那几节呢，就是讲出了一个条件来的。那第是十一章第三十三节怎么讲呢？他说，深哉神丰富的智慧和知识，他的判断何其难测，他的终极何其难寻。这两句说话讲的什么呢？就是按照我们常人来讲，按照我们以色列，我们以色列人来讲，我们犹太人来讲，哇，原来神的恩典是这么丰富，神的知识是这么丰富的，神的智慧是这么丰富的，到一个地步丰富到以常人来讲根本就不明神的恩典是怎样。以常人来讲根本猜不到，亦都真的猜不到，即是估不到啦，亦都是找不到，即是什么意思呢？即是说照常来讲，哇，什么可以这样的，我没想过的，什么可以这样的，不是这样的波，即是以常人来讲，神的恩典原来你的知识、你的智慧丰富的地步呢，超越我们能够了解的，超越我们一向以为是这样的。嗱，跟住下边就咩咧？因为谁知道主的心？谁作过他的谋士呢？谁是先给了他，使他后来偿还呢？因为万有都是本于他，倚靠他，归于他，愿荣耀归给他，直到永远，阿门。嗱，这个是罗马书的第十一章最后的那几节。点解呢几节咁重要呢？就是因为呢几节，所以跟着来第十二章咧，就有一个重点啦。嗱，就是因为保罗一睇见神嘅智慧、神嘅知识咁丰富嘅时候，好 awesome 啊！英文用呢个字，哇咁样样。嗱，即系佢保罗嘅心里边咧，系将佢以前完全所认识嘅嗰个上帝嘅恩典系完全打破晒嘅。哇！乜原来上帝可以咁犀利嘅？咁就係因为咁犀利，所以弟兄们啊，我而家 I urge you, I beseech you, 我恳求你，我求你啊，其实呢个英文字呢係用一个好恳求嘅心态嘅。所以弟兄们啊，我以神嘅慈悲我劝你们，呢个劝呢就係正话讲一个英文翻译嘅 beseech 啦，就係要将身体献上。点解你要将身体献上啊？点解你要将自己当作活祭啊？因为前面上面啊讲俾我哋听，神嘅恩典、神嘅智慧知识系咁丰富嘅，系远超过你同我能够预测，你超过你同我能够想象得到，系基于咁丰富嘅缘故，所以我哋要再一个举动，所以我哋要做一个回应。弟兄姊妹，你有冇发觉，如果我哋嘅侍奉唔明白、唔清楚前边嗰十一章，特别去到第十一章最深尾个嗰几句嘅说话咧，你讲唔出。你讲唔出，原来上帝嘅恩典咁丰富，你体会唔到嘅时候，你嘅侍奉就变咗一个乜嘢嘅侍奉呢？你嘅侍奉就变咗一个跟班嘅侍奉。你嘅侍奉就变咗一个呢 人做又做咯，我去到教会几好啊，去到教会有好多弟兄姊妹服侍喎，侍奉喎，啊原来侍奉都几开心啊，等我都试下先咁。嗱，我哋可以系咁样嘅侍奉嘅，我哋可以系一个跟从者嘅侍奉，我哋可以系一个咧，啊人哋好啊，我又玩下咯咁样样，系冇深度嘅侍奉，系一个冇受感动，冇受到神嘅感染，佢嘅爱嘅，佢嘅恩典嘅知识咁丰富咁澎湃，而我哋嗰种嘅被感动嘅心理回应，你记唔记得喺啊呢个约书亚记第三章嗰度曾经讲过一段说话，讲过一个就系当时约书亚带住以色列人啊喺呢个十亭嗰个地方咧嚟扎营，跟住咧就啊跟住就系佢哋要过约旦河啦吓。咁、啊、大家有冇留意咧？喺过约旦河嘅时候有一段嘅圣经嘅，呢段圣经都几费解下嘅。咁当然咧，你可以即系用好多嘅唔同嘅参考书啦。咁我自己觉得咧，呢段圣经讲紧一个啊一个好重要嘅事情，就系、是、嗰时佢哋要啊祭司抬住啊利未人抬住个约柜嚟去过河嘅时候，大家记得佢当时点讲啊？就系约书亚吩咐嗰啲以色列人应该点样用乜嘢程序嚟去过河？个程序好有意思嘅，程序就系话咧啊，我哋唔好靠近嗰个约柜嚟去行，你唔好贴住个约柜嚟去过河。啊！你要离开个约柜，你要离开嗰啲利未人几远啊？记唔记得啊？系2000爪，即系四分三里啦，大约咧系 number two 同 number three row 啊 ，Richmond 嘅 number two 同 number three row 咧就系相隔一里 ，number one 同 number three 又相隔一里，即系 one two three four 每一个 number 咧系相隔一里咁远嘅。咁而四分三里咧，咁大家大约可以知道有几远啦。点解圣经嗰度要？呢班以色列人过河嘅时候，要距离四分三啊，要四分三里咧。啊嗱，圣经里面加多两句说话噶，佢话因为呢条路系你哋未走过嘅路，即系话诶呢个嘅由十亭过约旦河经过嗰条路咧，系你哋未走过嘅路，所以你哋唔识条路点行。嗱，咁但系咧呢班。嘅啊，利未人托住个约柜行嘅时候咧，就好似前边一个指标，大家跟住行就得噶啦。嗱，咁点解要咁咧？嗱，大家留意咧，当时过约旦河嘅时候，以色列人圣经记载系净系打仗啊，可以做军人嘅啊，当中咧就有四万人咁多，四万个军人，咁能够过河嘅有几多人咧？梗系唔止四万啦，军人都四万啦。咁换言之，即系乜嘢啊？即系话有啲啊女士啦。仲有啲老人家啦，仲有啲男男女女啲細路啦，仲有啲家禽啦、家畜啦、牛啦、羊啦、雞啦，起碼冇豬啦嚇。總之咧就一大棚人，加加埋埋都真係過十萬人嘅。大家諗下，過十萬人嚟去過河嘅處境係幾壯觀啊嚇！嗱，我哋又唔好諗下要壯觀啊，但你諗下，如果呢十萬人啊，挤拥住嗰个约柜过河嘅时候，你谂下个现象会系点啊？嗱，如果系你啊，前边就系个约柜，前边就嗰几个利未人抬住个约柜，又跟住嗰啲祭司喺后边跟住啦，可能吹晒号角啊，等等，跟住嚟咁啊，几万人咁样贴身跟住啊，咁你谂下嗰个情形会系点咧？大家系咪真系？后边嗰啲可以睇到个约柜喺边啊啦！我相信九成嘅人都唔知道个约柜喺边。总之我知道我系跟住前面嗰人行嘅啫，系嘛？嗱，唔知道大家有冇过行过游行咧？游行你永远唔知道前面行去边噶，你真系唔知噶。你净系知咩？我净系知道跟住前面嗰、那个，前面嗰行去边我就行去边噶啦。前边嗰个你以为佢直行，原来佢去咗厕所，你就跟住佢去咗厕所噶啦。所以当十万人以上咁样跟法嘅话咧。基本上咧，佢哋系唔知道应该行条咩路嘅。嗱，如果大家有去过圣地，你都知道咧，过约旦河嘅河系河谷嚟嘅，嗰度系。咁喺隔篱两边咧，即系如果佢集停嘅地方咧，就应该系约旦河嘅东岸啊。咁东岸咧，你就发觉嗰个位置咧，大约咧就系个尼波山嘅附近嘅地方啦。西岸就应该系呢个耶利哥城啦。咁所以咧，约旦河中间个河谷嘅话咧。扎营嘅地方集停咧，就应该系高地上边啦。咁如果你喺高地上边有十几万人啊，喺嗰度睇住低地嘅嗰个利未人抬住个约柜过河嘅时候，你起码会睇见 呢、这個利未人，因為你喺高嘅地方望去低嘅地方咧，你又睇到嗰條路係應該點樣行。如果你唔係咁嘅話，你貼身跟住個約櫃咧，頭嗰十零個，頭嗰百零個，你會睇到，但後邊嗰一千幾十或者一千幾百或者再後邊一萬幾千，你咪睇唔到噶咯。就好似我正話話，大人就望住人哋個前面個膊頭，細路仔就望住人哋前面嗰條腰啊。咁啊，總之人跟人咁啊過河咯。咁嗱喺聖經呢度講俾我哋聽，呢班人佢哋要講到明話，因為你未行過呢條路啊，也許隔大約三啊呢、这個四分三里嘅位置喺高地望向，你可以望到清楚條路係點樣行。啊，弟兄姊妹喺我哋嘅服事裏邊咧。我哋系要有一个亲身嘅经历嘅，我系一个亲眼嘅睇见，我哋要睇见神喺整个嘅我哋人生嘅计划里面，佢系点样带领我哋喺我哋侍奉嘅人生里面，喺一个啊服侍神嘅人生里面，唔系人哋话乜你就听乜嘅，唔系人话啊你见到人哋，甚至人哋未出声，人哋话啊几即系你见到人哋做得几开心喎，几有趣喎，你又去跟下咯。咁嗱，我哋系缺少咗一个嘅同上帝一个亲密嘅嗰个关系，我哋缺少咗我哋真系眼睛睇到上帝点样带领我哋行呢一条嘅服侍嘅道路。嗱喺呢一度，保罗佢睇到乜嘢？第十一章。一至十一章里面前面，佢睇到神嘅整个嘅救赎嘅计划，系一个我哋英文叫做好 personal 嘅计划，好个人嘅经历、个人嘅认知、个人嘅睇见嘅计划。所以保罗佢能够改变佢嘅人生方向，佢跟随神走后边嘅道路。大家记得喺记得如果冇记错，应该喺两年前啊，我喺呢个教会分享嘅时候有曾经有提过。保罗在大马色路上见到的大光，大家应该记得那段的经文。在那一刻的时候，保罗是一个什么人？他是一个法利赛人里面的顶尖的法利赛人。他是一个犹太教的尖子来的，是很厉害的，自小就跟加玛列的门下，一切的律法、一切的知识、一切的逻辑，他都精通到不得了，反过头都搞得掂的。但是在一刻之间，整个信仰是反转过来，整个信仰在大马色的路上就是一个大光照下去，耶稣跟着跟他讲说话，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就是我了。在那个的个人的经历之下，保罗整个人要放弃了。要放弃了他之前他认为，所以圣经里面罗马书讲先前认为有益的，现在都当作有损啦。嗱，即系呢一种嘅经历系保罗佢亲身嘅经历嚟噶，系保罗佢亲眼睇见耶稣嚟去彰显佢嘅荣耀喺佢面前。嗱，弟兄姊妹，今日我哋嘅服侍系要建基喺一个咁样样嘅经历里边。今日我哋嘅侍奉系要建基喺好似保罗讲嘅，哇，原来上帝嘅恩典系咁大，上帝嘅智慧同佢嘅知识系远超过你同我所能够想象，系远超过我哋寻都寻唔到嘅，谂都谂唔到嘅。就系因为呢个咁大嘅恩典，所以保罗后来佢喺使徒行传第十九章嗰度点讲？佢话我自从领受咗呢恩典之后，我未试过有一刻系放弃上帝嘅恩典，我一生都系紧紧追随住上帝嘅恩典。弟兄姊妹，就系因为第十一章呢度最后讲到保罗嘅认知，呢个认知系我哋每一个信徒侍奉嘅人喺我哋忠心服侍主之前，我哋一定要有呢一个嘅认知，一定要睇见神嗰种嘅知识同智慧是何等的伟大。所以保罗第十二章第一句就说 therefore, 因此是因为之前那个原因，所以你要作一个的判断。所以你要作一个选择。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你要将身体献上当作什么？当作活祭。什么是一个活祭？圣经里面逢是讲献祭都是一个死了的祭来的啦。是咪？燔祭也好，就摆在祭坛上面烧的。烧到呢冇晒为止的。或者献其他祭咧，就劏咗嘅羊先摆上去嘅。一个最接近活祭嘅嗰一刻咧，就系亚伯拉罕将佢儿子献上，但系最后都唔系鉴生劏啊呢个雅各嘅。 嗱，咁弟兄姊妹喺呢度，我哋睇见保罗讲嘅活祭系咩意思咧？活祭嘅意思系 living sacrifice， 喺圣经里边系冇乜咁样出现过。sacrifice 就系献祭，大家知道献祭意思咩嘢啊？献祭嘅意思即系话嗰一个祭牲，祭牲系完全献俾上帝嘅。个祭牲当时喺旧约嘅时候献祭咧，那个祭牲咧已经系汤咗噶啦，即系个祭物系已经死咗噶啦。一个死咗嘅祭物系一个乜嘢嘅祭物呢？大家有冇谂过？一个死咗嘅祭物系对任何嘅事情、任何嘅嘢都唔会有反应嘅。你有冇见过一只羊劏咗之后摆喺祭坛上面，佢懂得跳翻落嚟噶？唔会噶嘛，因为已经劏咗啦嘛，只羊系咪？同样喺我大家知道曾国航牧师大温哥话。几乎十个有九个牧师都知道认识我是一个好喜欢吃东西的人，他们 更加知道我喜欢吃什么，是叉鸭饭的基督徒，叉鸭饭的牧师就是曾国雄，大家知道为什么呢？十几二十年前讲过一篇，都是讲一个叉鸭饭的基督徒，就是呢，我是很喜欢吃叉烧烧鸭饭的，半肥瘦叉烧的，我很喜欢吃这些东西的，虽然很无益，但我真的很喜欢吃的。但是有一天，如果曾牧师好像一个祭牲死了在一个祭坛上面的时候，我已经死了，没有呼吸了。你就算在我面前啊，攞几多只鸡髀鸭髀都好，攞几多个肥叉烧俾我都好，我有冇反应呢？我系唔会有任何反应。几好食嘅叉烧我都唔会有反应，因为我已经冇咗我嘅生命，我已经冇咗我嘅自主权，我已经死咗。即系话一个祭牲对任何嘢都唔会有反应。呢度讲活祭系咩嘢意思呢？但是如果你咁嘅意思嚟献祭咧，都未够啊！保罗讲紧呢个唔系一个一个应上帝喜欢嘅，上帝喜欢系咩咧？系一个活祭，即系有生命嘅祭牲啊！你仲未死嘅祭牲啊？咩叫有生命嘅祭牲？有生命嘅意思即系话咩咧？即系话你仲有意识，仲有思想，你仲可以做一个选择嘅时候。嗰、那個咧就係、是、你活著嘅意思，大家會好珍惜好珍惜生命嘅，係嘛？啊，在座當中如果有女士嘅，啊，特別我太太咧好興嘅，啊，我結婚到而家，真係數一數，即係我又驚講錯啊，即係應該係，如果我冇記錯，我應該係，哎呀，我1980年結婚，而家2021年，即係我結婚41年啦，係嘛？有冇計錯啊？啊！1980到而家應該40多年咯，咁多年來，曾師母都好緊張一樣嘢嘅，就係、是、每逢過年過節啊，唔係對唔住講錯咗，唔係過年過節，每逢咩情人節啦、母親節啦、而家多個夫妻節啦叫做嚇，又或者佢嘅生日啦，即係呢啲我哋呢啲商家諗出嚟賺錢嘅門路嘅嗰啲節日咧，我太太好緊張，我有冇送花俾佢嘅？我唔知道大家有冇聽過一個小故事。我有一年就係佢生日嘅時候，去到我喺辦公室，去到大約4:09嘅時候，我太太打電話俾我，老公今晚去邊度食飯啊？今晚做咩好地地要出去食飯啊？咁佢冇再答我啦，佢話突然間靜咗個電話，咁我知道死啦，我係咪講錯嘢？佢冇覆我喎，真係冇講啦，繼續咁。我話咩事咧？今日要出去食飯，你揀邊間咪邊間咯咁。咁佢講咗一句好細聲嘅俾我聽到，咁冇心。有冇听话咁冇心就系咩咧？就系冇心肝咯，真系话。我谂话咩事咧？哎呀，突然间记今日我太太生日啦，死啦呢次啊！咁啊先记起太太提一提我要出去食饭咁。咁啊，于是我记我过去几廿年来都系佢生日，我都系未结婚之前已经系咁做噶啦，就系、是、送啲花俾太太，送扎花俾太太。咁嗰次咧，我就叫我死啦，而家4:09啦，就嚟閂門啦，花鋪。咁我唔可以 supermarket 9.99一扎花噶嘛，唔得噶嘛，係嘛？咁於是咧，我就叫個朋友喺呢、這個唐人啲商場嗰度，你同我一陣立即去買一打嘅紅玫瑰啦。咁佢話弟兄好好嘅，咁好啦，我幫你買。結果咧，佢打電話嚟俾我，我揾到啦，就嚟閂門啦。佢你話聽，你要唔要啊？60元一扎，60元一打。你要日本式嘅包扎啦，要話香港式包扎啊，邊有咁多嘢噶？佢話有噶，唔同噶。咁你要唔要啊？60元，我話好貴喎，60元咁，日本平啲噶。咁我同你揾下啦。叫佢真係5分鐘又打俾我，佢話揾到啦，30元一打。咁我話靚唔靚噶？真係好靚噶，靚到真嘅一樣噶。咁咩意思啊？真嘅一樣。 咁即係咩？即係假花咯嗰啲啊。咁我話：哇！你假花咁假花梗唔得啦。咁但係佢話靚到真嘅一樣，我哋分唔出嘅喎。咁我話影相你又分唔出，你真係喺我太太手上點分唔出咧？啊！結果$60都要買咗$60嘅花啊！嗱，點解咁緊要咧？因為嗰扎花有生命嘅花嘛。是吗？在座当中各位姊妹，你会不会攞一扎假花？你自己就会买假花，不过如果丈夫送个假花俾你就唔要啦，是吗？嗱，咁点解生命咁重要啊？喺呢度都系讲緊活祭啊，都系讲緊喺献祭俾上帝嘅时候，我哋唔系被动嘅献祭。我哋唔系俾人，广东人最兴讲，我哋唔系俾人摆上台嘅献祭。系我哋仲有生命气息，我哋仲可以諗嘢，我仲有思想，我作选择。我選擇將自己獻俾上帝，係一個咁嘅意思。嗱，所以保羅喺呢度講緊提醒我哋，我哋嘅獻祭係一個乜嘢啊？唔係被動嘅獻祭啊，唔係一個人哋啊話佢好成功喎，咁我又學咯，唔係咁，係一個乜嘢？係我哋嘅選擇嚟嘅。而呢個選擇係基於我哋認識到神嘅豐富、神嘅智慧、神嘅知識係何等嘅偉大，而我哋願意將身體摆上你去俾神使用。嗱，咁呢个就好明显呢，就係讲緊保罗所讲嘅呢个活祭。佢话呢个活祭系点样嘅活祭呀？你咁样做呀系理所当然呀。即係话你咁样嘅奉献呀系合情合理呀。你咁嘅份奉献呢系冇得嚟去拗呀。冇得嚟去讨价还价嘅，所以喺呢度我哋睇见保罗好紧张嘅，话俾佢嘅弟兄姊妹听：我哋嘅奉献系理所当然嘅，你唔好话等我计一计先，啊计完之后话计算过啦，啱啦，咁我先冇嘅，冇咁嘅事啊。仲有呢个奉献，一个系咩奉献咧？系一个全然完全嘅摆上，冇得奉献一橛又唔一橛啊，留翻一啲俾自己啊，唔可以咁嘅噃。啊！我最記得，我好即係好多時咧，都聽見弟兄姊妹講我聽啊，佢翻工嘅時候咧，就係有多弟兄姊妹都話：，哎呀，你知啊，我其實咧，我喺教會做咗好多嘢嘅，咁啊，其實我翻工嘅時候咧，好多時咧，我嘅心情我都係其實翻工嘅嘢咧，就唔係我嘅正職，真正嘅正職就係我教會嘅侍奉。我喺教会嘅时候，我抌嘅时间精神仲多过我翻工嘅时间啊！咁嗱，听落就好似好合理嘅，即系啲人外主啦，你真系啊！咁但系我就谂下，如果我系个老板，我就会问你啦，喂，边个出粮俾你噶？系公司出粮俾你，或教会出粮俾你？谂清楚吓啊！其实我哋嘅奉献唔系咁样样嘅奉献，我哋奉献系完全奉献嘅话咧，即系话你翻工嘅时间，你嘅职业都系你服侍紧神。都是那份職業是你服侍上帝的一份職業。你冇得話翻工嘅時間嗱，嗰啲咧就係公司嘅，嗰啲係 secular work， 我哋成日都用話嚇，呢啲係屬世嘅工作。我真正係做屬靈嘅工作咧，就係我翻教會嘅時候。嗱，弟兄姊妹，如果我哋咁樣嚟睇咧，咁我哋真係將我哋嘅侍奉咧斬件化，將我哋人生係斬件化，站喺呢橛咧。就係熟悉嘅呢橛咧，就我翻教會嗰時開始嘅，所以你有冇發覺我哋翻教會嘅時候咧係另外一個人噶啊！我成日都覺得我好有趣嘅，有一次我個仔好細嗰時嘅仔，咁我要車佢哋翻教會禮拜日嘅時候咧，你知啦，有細路仔就好辛苦嘅，因為一早就鏟佢哋起身啦，係嘛？咁我哋教會係9:30崇拜嘅，咁你佢8:00就要起身，例如冬天嘅時候咁啊，好辛苦嘅。咁啊上車嘅時候咧，嗰啲細路有一啲啊未，即係未整得斯斯正正啊，咁啊又嘈喧巴閉啊，咁咧就好猛嘅。你做司機，如果你做爸爸嘅，你知啊，車仔女翻教會咧，一個相當痛苦嘅經歷嚟嘅啊，即係啊，我哋唔係話一定成日都喺架車嗰度又唱聖詩啊、哈利路亞咁樣，有時唔係咁嘅，有時啲細路唔聽話嘅時候咧，你青筋都熱埋嘅，好緊張嘅，咁然後咧就好興好興咁樣啦。又翻到教會派完嘅車之後咧，好得意嘅，你有冇發覺你一踏入教會嘅門檻嘅時候，一踩腳又咧，成個人寬容曬嘅，好似變咗另外一個人一樣。哎呀，感恩啊，今日啊弟兄姊妹平安啊，家下好景又見到你啊。但係嗰頭啱喺架車一分鐘之前先鬧到個仔傻曬啊！咁个仔觉得话：爹哋，乜你咁嘅？点解你净话都可以？你净话咁样闹人翻到教会，我情愿你当我系教会里边嘅人咯。咁啊，即系我哋可以系咁样样嘅生活嘅，弟兄姊妹。嗱，今日 保罗同我哋讲，我哋嘅奉献一个咩奉献呢？系一个完整嘅、完全嘅摆喺神嘅手里边，冇得斩件嘅，冇得呢个时间系属于公司，嗰、那个时间系属于教会。我有一次喺 Trinity Western 上堂嘅时候，咁啊啱有段默想嘅时间，咁啊好感恩嗰次我你大家记得 Trinity Western 咧，佢嗰个嘅courtyard 咧，即系嗰个。前面是草坯啊，咁鋪咗好多紅磚啊，好多磚。咁、那個磚嚟，其中有一嚿磚頭咧，就我啱就睇見我坐喺嗰個嗰啲嘅 bench 嗰啲嘅椅嗰度，咁喺度默想嘅時候，啱望見我腳下嗰嚿磚。嗰、那、嚿、個、磚寫住咩嘢咧？佢話 ：If Jesus is Lord， 又跟住撇一撇，下一句就係 Nothing is secular。如果耶稣是你生命里面的主的话，在你生命里面没有一样东西，没有一个时刻是叫做属世的。就是原来我们的人生是被主来丰富的充满我们的时候，没有一样东西是叫做属世，我生命没有一橛是叫做属于世界的。这句说话很有意思的。If Jesus is Lord, nothing is secular。在这里保罗他说我们听，我们献上的时候，我们整个人生都是属于主的。跟着第二章第二节他说的什么呢？不要效法， do not conform by the world， 不要被这个世界来去改变你。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很多时候活在这个的世代里面，我们很多东西都要变，我们大家知道我们叫做 new normal， 我们很多东西都要改，但是在这个改变当中呢，我们不是去迎合这个世界。你留意呢， do not conform by the world， 这个是有时候是 passive voice 来的，这个是我们一定要很小心呢，就是就算你不想改变，你不想追随这个世俗的世界，但是个问题就是这个世俗的世界是改变着你，你是被动的被这个世界改变的。你有没有发觉你今天讲的言语，你今天的思想的形态，你今天的敬拜，你今天在敬拜里面的模式有没有被改变呢？最近我都觉得有点尴尬。有间教会他们要做叫做年轻人崇拜。年轻人崇拜第一呢，就一定不会是九点几的了，因为未起身。咁啊，十一点几呢个系正常嘅，大家都可以理解。咁但系有趣的地方咧，就系话，呢个年青人嘅敬拜因为新嘅，所以咧，我哋喺教会里边咧，我哋唔好摆，即系嗰个年青人敬拜嘅嗰个礼堂嗰个位咧，我哋就唔好摆十字架喺里头，我哋又唔好摆太多宗教意识嘅嘢喺里头。不如咁啊，曾牧师，我提议咧，我哋嘅讲台都唔好摆啦，不如我喺嗰度摆张高凳喺度。咁我哋摆张高凳，嗱，如果高凳咧，我俾埋个吉他俾你，因为你识弹吉他嘛，我又大家知我有时领下诗啊咁，我想你又唔好有领诗嘅时间，不如你将你唱诗融落去你嘅讲道里边，唱到讲到咁上下，咁你弹首歌，又唔好一定唱圣诗，你唱下啲其他嘅歌，佢哋中意嘅歌，然后咧跟住咧就你嘅讲道唔好咁长，讲到15分钟好啦，咁哇。讲到15分钟都几考功夫喎，系嘛？15分钟一篇道咁。嗱，我唔系讲咁样做法好定系唔好，但我哋要留意咧，就系呢啲一切嘅改动咧，到底我哋有冇谂清楚，系咪为咗迎合今日呢个世界咧？嗱，咁仲有最有趣就系，曾牧师其实我都谂紧，可唔可以应该由你讲道？嘅意思系乜嘢咧？因为你的俗语太多，你属灵的 jargon 太多。我们现在尽量用今日的香港式的那些俗语来去讲。大家有没有听过一个叫做巴仙巴斯大家不知道有没有认识这个新名称了。巴斯是什么意思？ Brothers and sisters。但是呢就是叫巴斯的现在。你用这些言语。你如果不懂上网听听 Flow Church 在香港那些啦，最新的那些讲道仪式，全部用最新的言语、最新的口径来讲。咁即系我仍然系讲紧呢句，我话唔紧要， 就是你俾你啲提議俾我，咁我能夠做到幾多幾多咯。但我哋要留意，有時呢個世界係不斷嘅踎緊我哋嘅，不斷嘅改變緊我哋，塑造緊我哋，塑造一個地步，人哋喺外邊睇嚟根本你就唔似一個神的仆人的形象啊，又或者你身上唔需要再有基督嘅氣味嚟去影響緊啊其他嘅人啊，弟兄姊妹。呢、这个我哋真系要小心，就算我哋唔会主动去改变，但系我哋系被动嘅，被世界改变。咁我哋点样回应呢样嘢咧？下一句就系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嘛。And we have to transform。我哋系被神嘅恩典，被神嘅说话，被神嚟去改变我哋。中文嘅圣经咧就系、第二节啦，第二节不要效法这个世界，要心意更新而变化。我哋心意点样更新啊？我哋心意系由乜嘢嚟去更新我哋？你要睇几多嘅铿锵集咧，会唔会更新到我哋咧？又可以呢个唔系我哋重点要讲。更新我哋系乜嘢咧？更新我哋系由神嘅说话嚟更新我哋，因为下一句就系话我哋测验我哋 test 乜嘢系神嘅善良。kindness 純全 perfect 啊，善良純全可喜悦的旨意，即是神的心意，佢嘅 peace， 佢嘅心意嘅平安，佢嘅完美是点样嚟去更新紧我哋嘅内心世界，更新紧我哋嘅心意。今时今日同弟兄姊妹讲要每日灵修，同弟兄姊妹讲要翻嚟祈祷。同弟兄姊妹讲要有家庭崇拜，呢啲好老嘅嘢嚟㗎啦。呢啲系大家都而家呢个世代唔兴呢啲嘢㗎啦。其实真正能够追求嘅系上帝直接嘅说话同你同我讲。直接喺神嘅话语里面，藉住灵修，藉住弟兄姊妹团契嘅彼此勉励嘅分享，让我哋 test，让我哋认识到神嘅恩慈，认识到神嘅完美，认识到神嘅平安，点样喺你嘅心坎里边改变紧你 ，transforming。呢个世界唔会 transform 你，呢个世界会 conform 你，喺你不经不在意之间，将你改造成另外一个人。所以我哋要小心喺呢度。保罗用咗短短嘅两句，亦都时间有限，我哋只可以讲得两句嘅说话啊。但系最重要嘅起源于系乜嘢咧？系保罗喺第十一章里边讲嘅嗰段说话 ，awesome， 奇妙、伟大。当我哋见到神嘅智慧、神嘅知识同埋佢嘅完美，点样倾覆喺今日你同我嘅身上嘅时候，就系、因为呢一种嘅经历。我能够睇见，我能够触摸到，所以我哋将身体摆上。喺我仲有知识，喺我仲有意识嚟去做一个选择嘅时候，我哋就要选择去跟随我哋嘅主。我哋一起低头祈祷。慈悲嘅天父主，我哋感谢你嘅恩典，求你帮助我哋，让我哋一起喺你面前，藉住保罗喺你里面嘅领受，让我哋真係能够同样喺你嘅说话，在灵修里面，在弟兄姊妹的彼此的交通和彼此的勉励之下，在教会的生活里面，让我们一起去经历，去触摸到主你自己与我们同在那种的伟大，与我们同在那种的亲和，将我们盼望这个教会在这个周边能够成为众人的祝福。我们加托祷告奉基督的名求，阿们。